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啊？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费祎向诸葛亮转告了孙权对魏延的评价，孙权说魏延不可靠，诸葛亮死了之后蜀国没有人能够控制他，那么诸葛亮听了之后又会怎么做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费祎告辞走了，回去面见诸葛亮，说您放心，30万大兵分兵三路，一路御驾亲征，一路是诸葛瑾、陆逊、陆飞燕，一路是孙韶，30万大兵灭北魏指日可待。诸葛亮很高兴，两个人坐着吃饭，诸葛亮就问费祎，东吴孙权陛下还有什么话说了吗？说了。问我呀，您这谁是先锋官？我说是魏延、魏文长。他说魏延勇冠三军，勇气可嘉，可惜有诸葛丞相在行，如果没有诸葛丞相在，没人管得了他。诸葛亮一乐，吾主孙权太高了，太聪明了，聪明之主非常是。我也知道魏延这个人，但是没办法，现在魏延最勇，我必须用他。那么既然如此，您说孙权说的话对吗？对呀、啊，既然对的话，请丞相早做定夺。你放心，我自有主张。听完这句话，费祎告辞走了。所以您听这书啊，咱们就分析后边的《三国演义》，你必须把它分析清楚了。我就为这件事冥思苦想，孙权是一国之主，随随便便就在人家长史面前说人家这战将不好那战将不好，不可能。除了孙权要使离间计，孙权是一国之主，而且孙权是三国演义当中的英雄，他能够坐镇三分之一的天下，那不是平常之辈。张嘴就跟费长史说，诸葛亮在还行，诸葛亮没了，这魏延没法管，不可能的。这是费祎编出来的，我觉得就是费祎编出来的。费祎呢拿着话来探听诸葛亮，他不能自己说，用孙权的话来探诸葛亮。为什么？因为他也看出诸葛亮身体不好，诸葛亮不会请80请90，将来诸葛亮死后权力归谁？蒋琬、费祎就是这些人。那么诸葛亮死了之后，谁是权力的争夺者？魏延、魏文长。如果指着费祎他们这些人要把魏延除去，办不到，必须在诸葛亮活着时候把魏延除了。所以您说这政治上勾心斗角啊，我都听着累得很。我觉得这种分析还是有理的，孙权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挑拨离间的等于是。而且现在人正用着魏延、魏文长的，你拿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反间计呀，你还是离间呢？那么费祎为什么见完孙权回来说这话呢？借话搭话，我就告诉你。然后他问诸葛亮，既然您说孙权说的对，您得早做准备。说你放心，现在我用他勇，将来我必有办法。费祎走了，踏实了，肯定诸葛亮在临死之前得把他除了，我没人跟我争夺了。所以这魏渊是诸葛亮死后西蜀最有权力的争夺者，所以长史费祎放心回归西蜀，回归成都，面见后主刘禅前去复命，他踏实了。诸葛亮这不踏实，打一败仗，孙权出兵，等着出兵，能在这坐着等着吗？正在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报，何时禀报，现有北魏战将 正文前来归降。哦，好啊，来命他进帐。中军官出去传令，郑文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郑文归降来迟，在丞相面前领罪，站起身行，谢丞相。郑文站起来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圆，一看是员武将。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黑灿灿的脸盘，面中发红，湿鼻阔口，连绵络腮的胡须，金盔金甲，大红战袍，站在诸葛亮面前说：“连丽荣，你给他开脸，按着谁开的？”我是按着京剧演员刘连荣开的。啊，刚才我说了，京剧有一出戏叫《战备员》，那是马派名剧，严派名剧，马连良的诸葛亮，刘连荣的郑文。刘连荣咱们要是不记着，您就记着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演楚霸王项羽那个，他演的郑文。所以马连良先生他们这出《战备员》后来曾经改过名字，叫《斩郑文》。现在这出戏我真是没听有人唱过啊，马派名剧，严派名剧。郑文前来归降，诸葛亮那么一看，真心归降吗？其实真心归降。为何归降？丞相，我跟秦朗两个人共同带领一支队伍，没想到司马都督偏心重视秦朗，把他升为前将军，而对我不闻不问，我心中憋屈，前来面见丞相归降。好，正在这时候，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事禀报？启禀丞相，北魏战将秦朗带领2000人马交战，口口声声让郑文出战。哦，好啊，郑文呢？你听见没有？你反了北魏前来归降，你跟秦朗共事，司马懿重视秦朗不重视你，现在你前来归降，秦朗在外边交战让你出战，你敢不敢应战？丞相您放心，一刀将秦岭人头砍下。好吧，出战去吧。诸葛亮也没派兵，这郑文来到辕门陇司将任的班上，马一催坐骑，这匹战马往出一催，来到营外了，跟着诸葛亮往下传令，准备四轮车。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带着众战将到了营外，关敌料阵，往对面一看，2000兵将，对面大将秦朗身高9尺开外，长得十分的魁梧，宾铁盔甲，造征袍，胯下把掌中一条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一步刚然，胸前飘洒。诸葛亮在这儿瞧着，旁边是副将樊建保着，就听秦朗高声喊嚷：“郑文，你归降我不管，各位旗主各找前程，你为什么盗我的马匹？把马匹还我！”诸葛亮再一瞧，郑文胯下这匹马是匹千里马，好马。诸葛亮瞧着，郑文在马上把刀一举：“秦朗，得的就是你这匹马，我要献给诸葛丞相。你不服，咱俩撒马一战呢？好啊，你把马还我，不还，那你就接我打枪。”秦朗往前一催马，手中啪一捋大枪，扎。郑文拿大刀往出一磕，枪往回一撤，跟着郑文大刀一反手，砍，枪。鞋子一立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缩，等大刀磨盘式往后一转，脑袋就奔了秦朗的后脖梗子，噗就下来了。2000人马跑了，郑文甩掉领杆下马，把人头捡起来，来到诸葛丞相面前，将秦朗人头献上。丞相您看，好啊，人头号令。诸葛亮四轮车往后一转，回到中军大帐，擂鼓声帐。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参见诸葛丞相，分立两旁，命郑文进帐。 正文来叫中军大帐拜见丞相，来推出去杀。啊，丞相，末将无罪。你把实话给我说出来，司马懿命你前来诈降，你不说出实话我就取你人头，我还要活着，活说实话。那我就说实话吧，刚才你不是亲郎，那是兄弟。诸葛亮心疼他兄弟招谁惹谁了，肯定他兄弟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得死，那都司马懿的计策。既然是他兄弟，你为什么前来诈降？他说司马都都让我前来诈降。对对对，这是秦朗的弟弟。好吧，来呀，给他搬个座位。丞相，我不坐着，您有什么话您说吧，只要饶我这条小命。这么办，我写一封信，你把这封信给我写好了，照着抄啊。这封信你就告诉司马懿，让他今天夜里前来通营接待。你要把这封信写好了，我派人送去。司马懿前来通营接待，成功了有你命在，不成功命不在。我写，用不着您先写，您说我就能写，我曾经做过记录。嗨，诸葛亮说他一封信写了，我现在到这儿已然成功了，诸葛亮信任我了，请司马都督今天夜里前来接待。二更天，来把他押起来，先押到军牢营里。诸葛亮查看了看手下人，找一能说会道的呀，一找英子。哈哈，丞相，明白吗？明白呀，我没有不明白的。把这封信拿去，面见司马懿，知道怎么说吗？我会编，我说过相声。拿这封信走了，面见司马懿。司马懿一看他挺机灵，干什么的？我是中原人，中原人，中原人。后来我流落到西蜀了，流落到西蜀了，没想到今天郑文前去。我跟郑文呢，我看着他，这郑文呢是我同乡，给我一封信，让我约您今天夜里前去通营接待。司马懿看了半天，真的假的？真的。我敢冤您吗？我冤不了您呢，连丞相都冤不了您，我能冤您吗？好吧，我就暂且信你一回，让他回去了。你告诉郑文，今天夜里两点钟我去通营接待，让他作为内应。等着英子走了之后，司马懿把俩儿子叫来了，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你们看看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赶紧调动人马10000大兵，今天夜里咱们爷儿仨亲自偷营接待，活捉诸葛亮。司马师说您慢着，爹呀，您是领兵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凭这一纸文书您就信吗？那我捉不着诸葛亮啊。您真去，真去，您呐，10000大兵打着您的旗号，您派一人去吧，不然的话中了计策可就坏了。司马懿看了看自己大儿子司马师，知道司马师聪明，好吧，命秦朗进帐，把真秦朗叫来了，拜见都督。我派郑文前去归降，郑文呢派人送了书信，今天夜里头2点钟通营接待，你指挥10000人马通营接待，我给你打接应，遵令。秦朗带着10000人马走，这边诸葛亮干嘛呢？诸葛亮正跟樊建正搬杠呢。樊建保着他说，丞相您怎么知道他诈降啊？我说樊建呢，你真够烦的，你想想司马懿他不轻易用人，就这一合都没走把脑袋就取下来，这能是秦朗吗？身为前将军不可能啊，肯定他是诈降。你瞧，丞相您真够。这俩人说着呢，那边已然出兵了，夜里头2点钟前来通风接待。那么您说，就这点简单的知识，是司马懿能办呢，还是诸葛亮能办呢？我觉得编到这儿可能是罗贯中先生没得编了啊，编了一战北原，诸葛亮打了败仗，司马懿赢了，那么外头往下怎么编？所以他们就编了这么一个诈降。这诈降之计，这连我都能看得出来，是吧？那为什么罗贯中先生这么编呢？啊，他有高级的，就有低级的阅读者， 有高级的，有低级的听众。我这么一说您都乐了，都不相信，就说明咱们都是高级听众。我呢是高级说书的，咱们给他分析清楚了，是吧？所以说呢，才有人编出这出京剧来。为什么现在这出京剧没人唱了呢？确实没什么意思，是吧？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听您的掌声肯定承认我说的对。咱们简单解要，秦朗前去偷运接待去了，到那一看营寨是空的。你看我说书多快，四面八方炮鼓连连，杀声震耳。诸葛亮坐在山中这么一指挥，八员西蜀战将往上一围，司马懿到了之后，这边插着密墙，这边是姜维，那边是魏渊，把司马懿后部就插上了，里边群战把秦朗给弄死了。您说就这个计策，是诸葛亮能出，是司马懿能出？所以我就说罗贯中先生编不下去了，这儿凑合这么一段，是吧？这个人呐，没有完人，是吧？我们说书的时候有时候也说低潮，是吧？咱们过日子有时候也低潮，低潮您别气馁，明天就好啊，明天会更美好，是吧？秦朗死了，司马懿打了败仗了，这就是一环一报。罗贯中很公平，北元烧浮桥没烧成，让诸葛亮打一败仗，这占北元的，让司马懿打一败仗。司马懿指挥人马回去了，怎么办？诸葛亮也发愁啊。诸葛亮等待东吴出兵，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诸葛亮就带着自己随从人员前去查看地理，说身为统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得知道敌人使什么办法。上知天文得知道天气，天气有什么变化，下知地理你得知道地理情况。诸葛亮带人出来了，采看地理，走着走着诸葛亮站住了，嗯，这地儿不错，后边后山环抱，两山环抱，前边一山谷。诸葛亮亲自进去了，车推进去了，这山谷当中能存一千多人，前边就能走一个人，使劲把车推过去了，因为诸葛亮车宽，一人一骑能够通过。再往前这口是两山成为一谷，山谷再往前，前边又一个两山合抱，能装几百人，前边出去很窄。诸葛亮心中一动，想到关啊，在此地何名？丞相，这地方叫上方谷，又叫葫芦谷。哦，好啊好啊，诸葛亮手里胡须微微一笑，然后传下话来，把车辆调过来，回到营中。到了营中，诸葛亮立刻就叫来两个人，一个姓胡，一个姓杜，把这两员叫进来了，一个叫胡忠，一个叫杜伟，把这两个人叫进来，你们两个人带领一千工匠到上方谷去制造木牛流马。两个人遵令，然后诸葛亮又把马岱叫来了，你带领五百兵在葫芦谷口扎下大营，看着外边人不许进去，里边人不许出来，我每天要去巡视，在这上方谷里头要做木牛流马。两个人就跟诸葛亮请示哪儿的木头，我在西蜀遭遇人备好了，而且买了不少的大的木材给你们涂。丞相，做这木牛流马干嘛？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杨仪依然命人前来送来战报，咱们的粮食都在间隔送不来，人力马力车力都办不到，我让你们见到木牛流马要回到间隔前去运送粮草，运到岐山大营就可以战胜司马懿。大家伙儿特高兴啊，就在这里头照着木牛流马。说到木牛流马了，我多说几分钟，这木牛流马到底怎么样啊？不知道，因为研究两千年了没人得结果，我连李如没那么大能耐说我就能研究出来这木牛流马了。总而言之，木牛流马在当时很管用，机械化啊，据说咱们中国的第一个航空模型就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老先生做的，所以他们家可能是发明家，诸葛亮受他媳妇的亲自教育，是吧？这个在家里边 我上回说过，诸葛亮卓买鱼堂前好多他们家木头人、木头丫鬟，他们家没有人丫鬟是吧？人还得给工资呢是吧？这木头丫鬟一按钮炒了菜就端到厨房来了是吧？诸葛亮受到了教育，他做这木牛流马。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样？现在流传到今2000多年破不了这谜。其实呢，要按说就是木推的小车，一个轱辘里边有机械化是吧？我看他画的这木牛小车，这个独轮小车，这边一箱子，这边箱子里边装粮食，啊，我可觉得人还挺有智慧的。但是真正没留下实据，诸葛亮做的木牛流马到底什么样，现在也不知道。我连李荣没那么大能耐。马代酒问：“您怎么天天来呀？”我是得天天来，我监工督造木牛流马。马代，我告诉你，把木牛流马造成了，秦司马懿就在此地啊。马岱都愣了，做木牛流马怎么秦司马懿呀？您看，说书至此，下礼拜咱们就该说了。诸葛亮火烧葫芦谷，要烧死司马懿。他在烧司马懿的同时，也准备烧死魏延、魏文长。这可能也就是又是我结合大家伙的分析。所以说，诸葛亮确实很聪明，天下第一智慧。但是诸葛亮是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一点思想狭隘的地方都没有，人无完人不可能。所以说诸葛亮他在火烧葫芦谷同时烧司马懿，也想把魏延烧死，但是魏延活了，司马懿活得了活不了，大家伙都知道三国演义没法留扣啊。司马懿不死，诸葛亮就灰心了，诸葛亮一死，司马懿就要篡夺北魏天下了，一葫芦画瓢，三国一统成为晋朝。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ill we go. 那片雪染成花，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紧握贪婪。Slow and nice, past the

那就更应该将它吃掉。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坐心眼里头去了。 朕朕岂有此理 啊！ 既然揭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好 多增几分力量。 是了，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怎么着 吃海呀？ 这位也下斗机灵。 你有报？ 有， 你就报酒来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 啊，酒包 有您的， 这是什么？ 青岛啤酒。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哎啊！ 是了， 搭什么菜呀？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这菜你酒贵， 那怕贵您别喝呀。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为什么？ 这叫三升不过岗。 哎，是三碗不过岗。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哎，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拿来我看。 客官请看呐。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役。 就是这意思。 朕乃活饮乱语。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好， 您讲。 待俺同饮。 对了， 一生。这多别扭啊。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吧。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酒保，俺要走了。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酒保 啊， 俺此番到了揭阳岗， 是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怎么着？您到了揭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您再回来。 真是。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九宝 啊， 不真日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多少人方能成行、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啊。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这一百多人往哪儿住、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大酒店 备有高间。 高间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哎啊，我热死了。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哎，这还差不多。 那你就出去吧。 俺要走了。 怎么着，

子，你上哪儿啊？ 我到庆云桥，售票员脸带笑，撕下了车票抵个纸套，纸套接过了这张票，一扭头吓了一跳，眼瞪圆说不好，心中怒火蹭蹭的冒，原来是有一个小偷正在那儿掏包，纸涛想我绝不能让他脱逃，星期天坐车的人呐是真不少，人蹭人转不过身来，都支不起个腰，见有一个小伙子靠窗站，东张西望他左右瞧，在他身旁啊站着一位老大嫂，手里边拎着黑色人造革的四方拎刀，那个小伙子一见呐，时机到，伸手就摸那大嫂的拎刀，他自以为是神不知来鬼不觉，他哪知道啊，那李志涛早已就盯住了梢，没等小偷抽出了手，李志涛喊了声别动，一把抓住小偷牢又牢，李志涛喊声高，叫小偷你跑不了。这时候司机停车也靠了便道，小偷可就没抽逃，李志涛又把大嫂叫，老大嫂你检查一下你那拎包里边少了什么东西，就朝他要，老大嫂万分感动，把那热泪掉，紧紧握住了李志涛，同志哎，这小偷啊是真可恨，上个月我就在这车上让人掏了包，整掏了我45元整，一月的工资全都报销，今天我多亏遇见了你，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抓住小偷你的风格高。这位老大嫂她一边说话一边打开拎包仔细看，啊，老大嫂吓了一跳，眼发直心发毛，俩眉毛拧成一个条，嘴里还一个劲儿的直叨叨，同志们呐，我这拎包的东西啊是一样也没少，我奇怪的是倒多出了一个红钱包。老大嫂打开了红钱包一看，里边装着45元整，跟我上月丢的不差半分毫啊。李志涛一听就是一愣，这小偷要耍什么花招，全车人都把小偷看，见这个小偷他低头直把鞋底儿瞧，颤抖的声音叫大嫂，老大嫂您暂且息怒把气消，